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喺4月15日呢个香港嘅全民啊国安法教育日嘅开幕式嗰度啊呢一篇嘅致辞咧，吓我哋琴日嘅《风云快讯》咧曾经咧系分析过，呢个系香港嘅开埠以来啊历史性嘅第一篇咧系战斗格嘅讲话。嗱，而家你话用乜嘢嘅先例嚟到比较咧？我自己咧可以将佢嗰个规格啊，夏主任个规格抬高少少。呢个系相当于香港版嘅1989年5月，当时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啊喺呢个人民大会堂宣读嘅戒严令。当日李鹏系着咗一身嘅毛装，已经唔系西装打扮。宣称咧系天安门啊，嗰度数以十万计嘅学生聚集咧，系一场反革命暴乱，同埋中央必定有决心系粉碎啊，系呢啲咧挑战啊，系中共政权嘅反革命暴乱。嗰场嘅戒严令啊嘅演讲咧，系由中国总理李鹏正式发表，就成为中国现代史，即系成个六四事件嘅分水岭啦。点解话系咁高规格呢？我唔会用严重，因为你稍有啊识得中文同埋稍微识得中国国情，你都知道今次嘅字眼啊，嗰个亮点就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佢唔系要嚟攞我哋嘅关税嘅，而系要咧系我攞我哋嘅命嘅。咁呢个夏宝龙除咗总结过去十年啊，同埋咧，系高度评价中国香港特区粉碎黑暴等等咧，吓更加咧系对香港嘅未来嗱，呢个未来几耐就唔知，佢系对呢个咧美国而家对香港征收 145% 嘅关税，同埋今后香港嘅形势作出一个定性。嗱，呢个定性咧系好重要嘅词汇喺中国嘅政治语言世界里面。咩定性咧？佢就话俾你听，美国见不得香港好。是破坏香港人权自由法治秩序和繁荣稳定的最大黑手。本来你想着这番黑手论呢，在这个2019和2020年那一场的社会抗争之后，随着黎智英等人、戴耀廷等人纷纷被捕和审判呢，就已经告一段落。但是现在呢，这个黑手论又出来。这个黑手论呢，而且造成的效应呢，就不只是在香港啊，是造成什么颜色革命啊，呢啲事少啦，啊佢讲嘅咧就系不是要我们的税，而是要我们的命。嗱，颜色革命咧呢个范围都尚且系有限，颜色革命咧都冇话呢个咧系直接系话要我哋条命，要咩条命咧？要共产党条命，要共产党条命，即系要晒中国13亿人口条命，要晒13亿人口条命，即系要埋吓已经成功融入大湾区在内嘅中国香港嗰条命，系嘛？咁然后咧，佢话一而再、再而三对香港进行压制同埋打压，系嘛？咁咧就佢话无论关税战、贸易战、其他什么战，更加没有什么可怕，天塌不下来，并且严厉警告啊！呢个你有所指。如果以为向美国献媚、向美国跪低、向美国求饶就能换来和平、换来尊重、换来发展，是极其幼稚的。你要睇埋夏宝龙佢讲说话嗰个身体语言同埋个语气。这个呢就是当年李鹏宣读戒严令那个这样的级数，是不是？除了呢点名赞扬庄世平、法英东呢，并且呢是对中国香港提出要求。大是大非面前，坚定地与国家站在一起，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是中国人应有的风骨和气节。这个虽然第一目标就是香港的商界，但是其实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全体人啊，同埋啊关键时刻佢警告啊，出卖国家利益替敌人摇旗呐喊的香港同胞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不会有什么好嘛下场。嗱，呢个呢由于嗰个规格极高，是香港史无前例。咁呢，但是正如我哋上一集讲，乜嘢叫做 啊，坚定地国家站在一起咧？大是大非系点界定咧？啊，同埋而家你话要你香港嗰条命啦，咁而家香港到底个状态系咩咧？嗱，喺香港基本法制定嘅时候系冇呢一种警觉性，咁而家夏宝龙讲话嘅精神啊，同香港嘅基本法啊系互相对比嘅话，咁下面中国香港特区包括律政司司长嘅执法同埋管治，同埋香港各级法官嘅判案，系咪仲要参考埋夏宝龙415讲话精神？嗱，而家好快，果然就有人咧系跳出嚟有反应啦。第一个咧就系资深嘅亲中爱国同埋咧工会嘅人士叫谭耀宗，系咪啊？另外仲有一个啊，鲍生系。 系，就系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咁两个出到嚟咧，为夏宝龙主任嘅说话解话，其实都唔使解话啦，我都话呢个唔系暗示，呢个系好直白地话俾香港人听，特别系香港特区嘅官员听，而家香港唔再系一个独立咩关税区啊，或者系香港特区，佢要考虑嘅嘢咧，系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咁以往咧，特区嘅官员曾经讲过，或者好多嘅亲中爱国人士都讲过，香港系一个经济城市啊，大家唔好讲政治啊，甚至暗示唔好卷入一啲咧国际嘅纷争里边，我哋净系赚钱嘅啫，我哋呢度咧系食四方饭。嗱，呢个已经系过去噶啦，因为而家夏宝龙嘅说话咧，就系话俾香港人听，同埋香港特区官员听，你喺而家大是大非嘅面前咧，你要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起，系要维护国家安全。咁而通过谭耀宗同埋叶刘淑仪嘅说话咧，更加系讲到白啊，钱银唔系好重要，即系话咧喺香港你营商以后，或者系特区官员去考虑香港嘅财政经济发展嘅时候咧，你唔应该将 S 两栋放喺首位，甚至你唔应该将香港嘅商界嘅利益咧考虑在内，你要将国家安全放到最先、最先、最先嘅位置。嗱，所以今次嘅夏宝龙讲话咧，你比喻为李鹏嘅戒严令咧，我觉得系好恰当，同埋咧系更加令到香港人咧知道而家发生紧咩事，即系俗称叫做唔好再存侥幸之心啦。因为跟住落去咧，可能啊，你有任何同美国商界或者政界嘅联系，或者系你为美国方面咧即系摇旗呐喊，或者系输入一啲咧即系中国唔想输入嘅嘢咧，可能你都会出事。 嗱，呢个规格之所以讲到咁高咧，你首先睇下中国香港特区香港01，由呢个咧系有中方背景嘅呢个叫做于炳海佢仍然系处理紧呢个传媒警告。佢话如果夏宝龙2021年讲话系为国安法在香港实施成效展开论述，2023年讲话就提振各界对香港嘅信心。那么今次在国家安全教育日的讲话超越了国安问题本身，超越国安问题啊！记住，呢个唔系国家安全啊，系国家生存啊！生存咧系紧急过安全啊！你安全有时好多时安全，有时唔安全，唔安全你都觉得你都仲喺度呼吸紧啦。但系国家生存唔系啊，系冧当啊，即系共产党政权啊！睇下呢个执政嘅地位冧当咁解啊！所以咧，呢个 emergency 咧系而家要准确传达地俾中国香港，系咪？即系话咧，而家美国已经唔系话即系黑手啊喺度咧，呢度撩拨啊，呢度啲人咧系咩咩五大诉求啊，普选啊，而家直接话喺上边特朗普或者系川普就对习近平系咧叫下狠手。所以咧呢个咧嗱，呢个咁嘅高度之下，中国香港特区又点咧？呢个可以讲咧话，即系我唔怕老实讲句，以香港嗰啲咁嘅中环精英香港仔咧，佢仍然未知道系大祸大难临头嘅，系嘛？呢个唔净止系话咩针对某一个商人咩嫦娥啊咩嘢，佢里边就强调斗争。嗱，冇错，嗱，死佢叫做斗争嚟。呢个斗争啊，冇提大约年几2年啊，你记唔记得？ 系啊。 佢要你动态清零嗰阵时咧，就话呢个动态清零嘅政治斗争压倒一切，呢个经济利益要让步。好啦，动态清零结束之后咧，佢有长达2年啊。又强调啊，系要经济，系要咧吸引外资，系要咧建立香港嘅国际金融贸易城市，系咪？咁而家呢个唔讲噃，呢都通篇讲话，只字不提， 香港要繼續開放同埋咧恢復哦，喺呢個國際貿易金融大都會冇講過，而係講鬥爭。咁鬥爭邊啲人呢？你首先咧就睇到係嘛，要企吶喊啊，或者嗰啲出賣國家利益嘅香港內部嘅人，叫你香港咧人咧就去鬥爭。邊啲人去鬥爭呢？就梗係對於由1967年嘅暴動以前後最多鬥爭經驗嘅嗰批香港嘅親中資深嘅人物，咁啊嗱，譚耀宗都算係其中一個啦，或者係嘛？咁一話嗌鬥爭咧，就係叫內部呢個咧，同埋對外兩個層次，呢個一定嘅，一定係咁嘅。喺香港邊個出賣香港利益嘅人咧？邊個係同中國啊不能夠堅持啊，係站在同一立場嘅人咧？係嘛？喺尤其喺霍英東同埋莊世平咧。呢两个佢声称嘅爱国嘅商人对比之下，边啲人唔爱国咧？边啲系斗争嘅对象咧？止唔止一个？止唔止一家咧？嗱，呢啲咧就系唔讲，唔讲咧就由你下边呢班人咧去自动波，系嘛？嗱，呢啲就系中国啊几十年嘅政治生活。香港咧可以讲系对呢啲咁嘅嘢系手足无措，话佢唔知点，系嘛？而家唔止系一个啊！佢話啲賣港嘅搖旗吶喊分子喺香港仲有幾多個咧？係嘛？邊個係搖旗吶喊咧？係咪嘛？咁係咪要群眾檢舉揭發咧？嗱，呢個已經唔係話國安嘅問題啊，或者話係咪想港獨啊？呢個已經冇提到港獨啊呢度，係嘛？依個咧港獨啊，嗰啲咩2019、2020 冇曬啦。 好啦，既然你話要鬥爭嘅話，個範圍有幾大？仲有香港而家好多美资投行仲喺船，仲有好多香港人啊，嗰啲有外国学位嗰啲咧，喺太古金钟同埋中环同美资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嗰度打紧工。嗱，呢啲又算唔算啊？系同美国啊，而家呢个头号敌人，因为佢想攞你命啊嘛。你系咪啊？而家向同头号敌人啊，系提供紧一个服务咧，系嘛？嗱，而家提高到呢个高度啊！打美國老公嗰啲，首先嗰啲黃面孔嘅香港華人，仲有你唔好以為淨係香港人喎，仲有你中國嘅嗰啲啊，海歸嗰啲又點咧？啊，你睇下金鐘太古啊，嗰頭啊，中環啊，好多美資行，你估佢請香港人咩？香港人你有冇線眼？你有冇啊關係喺北京啊？佢梗係請大陸人紅三代啦，啊，好多呢啲係海歸派啦，咁嗰啲又點咧？喂，你一講到鬥爭啊，嗰條界線喺邊處啊？成日香港呢兩年成日都話嗰條紅線喺邊，紅線喺邊？你如果話國安法23條同紅線喺邊咧，都已經模糊啦。你又而家呢個咧，你提升到係要攞命，同埋係堅定要企喺國家同一立場嗰度，嗰、那個紅線咧，我諗喺個宇宙個邊緣，可以話大而透明到你睇唔到喎，係咪啊？系嘛？嗱，呢个咧就唔系咁简单啦嘛。 嗯， 所以下边嗰啲你无论系擦鞋仔又好，揣摩嘅，当然有一个咁嘅集团，有一班呢啲人嘅，佢哋基因里边咧，确实咧系遗传咗一个咧斗争啊，系一个动力嘅，一个季节同埋个气候一转咧，啊，佢哋平时好好地地啊，啊，同啲商界都好似饮饮食食啊。啊，同埋擦晒鞋啊！佢哋即刻变面，可以咧系第一批跳出嚟做红卫兵。嗱，而家香港就处于一个咁嘅生态，系咪？啱唔啱啊？ 嗱， 所以呢个叫嗱，呢个嗱，呢个问题就系佢又冇讲明而家你香港系咩状态。嗱 ，Donald Trump 就讲咗啦，叫 State of Emergency， 美国嚟讲呢个叫紧急状态。嗱，紧急状态定系戒严状态，定系战争状态咧？嗱，呢个咧啊，佢又冇公开讲，咁所以你话叫香港特区嗰啲高官咧，有少少摸不着头脑。呢两日我谂嗰啲中环饭局啊、马会啊嗰啲咧，啊啲精英啊、banker 咧，字字浸浸喺度倾紧，喺度咧揣摩紧吓。嗱，可大可小， 嗯， 啊你唔好理咧上边发生紧咩事，啊好多种种嘅传言，话北京权力斗争啊，某某人就会放弃权力啊，呢啲咁嘅嘢。佢就算放弃权力，喺放弃权力之前都可以同你就地一铺嘅，系咪？因为咧呢个滥炒啊，呢个名词啊，其实个来源就来自香港。 而家攬炒好犀利啊 ！Donald Trump 都喺度攬炒緊啊，攬炒美國，攬炒成個全球化嘅秩序啊 ！Donald Trump 既然用攬炒嘅手法係去打擊中國，咁中國啊，你估如果佢一旦戰狼上身，點解佢會錫住唔攬炒咧？係咪啊？用香港嚟到做攬炒就已經咧係實驗咗一次俾你睇啊！用全國嚟到做攬炒得唔得咧？一旦全國做攬炒啊，呢、這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香港做走去邊？所以啊，到底你做冇一國兩制？佢冇講到嗱，你話佢冇講到乜嘢咧？佢冇個再提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佢冇咁講啊！嗱，你要睇下佢冇講啲乜嘢啊，係嘛？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啊！香港同時也要啊，堅持對外開放啊，繼續打造啊呢個國際貿易金融城市啊，繼續打造乜乜乜呢啲冇提喎，兩三年之間呢啲就收起咯，係嘛？所以呢個係一個新方向，同一個新 level 啊。以下跟住點咧？啊，就你自己諗喎，有冇份鬧埋你陳茂波咧？你咁得意忘形，你就話咧香港係零關税。即是歡迎美國的貨呢是多多走入嚟。仲有呢是愛國大亨地產界的施永青公然呢是說要走私。走私是什麼呢走私美國貨入大陸啦不用講啦。咁但走私美國貨入大陸你個走私貨咪大陸收唔到關税囉。收唔到關税你算唔算危害國家財政關税收入安全呢嗱呢啲嘅話是否納入鬥爭同埋告密嘅一部分呢之但好彩佢又提到霍英東。而谭耀宗亦都讲过唔好唔记得寒战，嗱咁就啱啦。霍英东、寒战、走私呢三个关键词一齐捆绑嘅，所以咁到底你话啦，霍英东嘅精神你要全民学习。当年霍英东系走私，你高度赞扬佢爱国，而嗰阵时嘅背景同而家越嚟越似，就系美国对中国禁运，一旦佢向中国施加145%甚至245%嘅关税嘅时候，就已经系禁运啦，系咪啊？佢啲货唔俾你出嚟，你冇办法啲货出到去啊，系嘛？佢个禁运系令到你中国货出唔到去，从而啊系内卷同埋咧叫做 implosion， 即系一啲人所讲嘅自爆啊，即系滥炒啊。咁你有个你叫人走私，系咪先？就叫阿霍英东去走私，系嘛？走私啲乜嘢咧？啊，走私咧啊，当时啊就系、是。在禁運的時候寒戰霍英東都一樣走私美國貨入大陸是吧現在走私又算不算危害國家安全呢定是走私其實是應該提倡是愛國的行為呢這些是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一定要有所交代因為施永青都有些背景的他親中愛國呢都非常是一位資深的人士所以裡面的是是非非還有沒有法治先普通法是否管轄先？定系而家以呢个415嘅讲话，系嚟到解释普通法先？呢啲咪中国香港特区律政司司长要出嚟讲讲咯。如果唔系，你叫啲人点样喺度投资啊？因为呢篇嘢嘅矛头首先系针对工商界，要佢哋做烈火金刚啊，知唔知？呢个以前未听过，所以咧，阿叶刘淑仪跳出嚟话：你哋唔好讲钱啊，唔好讲钱啊，讲命咯，你要牺牲啊！要大老板要唔止系牺牲钱可能牺牲个家庭系咪？同埋你一个人身安全系咪？即系咁咧，使唔使到呢个程度咧？喂，系咁咧，你有关方面，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要澄清喎，系咪啊？ 系， 系嘛？咁跟住仲有啊，你进入呢个咁嘅戒严令嘅状态日月嘅话，如果咁你以往啊前几个月发表嘅财政预算案同埋施政报告仲有冇效咧？是不是要另外写一个呢所以我上一集话你要对中国香港特区各路人物即是那些投资者起码小市民企业家是有一个交代是吧你去解释这个415夏宝龙讲话是吧他给了个精神和方向你中国香港特区怎样具体落实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由马会至到香港交易所啊，至到咧中環嗰啲米芝蓮啊，名貴餐廳裏面嗰啲權貴，個個喺度自知浸浸，到底你想點係咪 啊？葉劉淑儀喺訪問裏面咧，佢重複提到啦， 就如果利字当头不顾国家利益，不会有好结果。但记者就问他咁样系咪意有所指呢？咁叶刘淑仪又话，大家可以自行解读，这是严厉警告。嗱，呢个最大问题啦，因为咧。你都知啦，香港嘅商界或者特区政府嘅官员啊，虽然西装不挺啊，但系咧唔代表佢哋咧系有独立思想嘅人，佢哋都系接受命令行事，比较擅长。咁所以你话俾佢哋知，究竟而家系行陈茂波嗰套或者施永青嘅走私港，大家齐齐咧继续同美国做生意，仲要做多啲。因为咧，我要模仿霍英东以后就系一车车船咁样去运上俾大陆。嗱，咁样系咪利字当头？咁样系咪顾国家利益而令到国家嘅关税咧受到影响？嗱，咁但系调转亦都可以做，就跟随国家嘅立场，加征美国入口关税145、145。嗱，呢点亦都系可以咧，系为咗国家利益嘅，因为咧咁样就唔会令到啲美国商人可以通过香港呢个咁嘅窟窿啊。呢、這个洞啊，就进入咗中国，令到佢哋嘅生意咧就越做越大。咁我哋模仿嘅 scenario， 你都讲过啦，就系如果啲大豆或者系嗰啲小麦、玉米，数以百万吨嘅由香港入，跟住唔使征关税，咁跟住由香港运上大陆，咁样对于美国嚟讲何乐而不为啊？美国嘅农民照样系有公开，只不过系中国嘅入口关税佢冇咗收入啫。嗱，咁样又得喎，咁所以即系话咧，嗱，今日又啱，听日又会错， 咁啊参与走私 系咪？ 参与走私啲大大小小二十一世纪新霍英东，同样系利字当头啊！当年霍英东走私，你估佢免费啊？啊，佢义务噶，佢搵咗几多啊？系咪啊？嗱，好啊，仲有啊，叶刘淑仪话你唔好利字当头，今次美国 Donald Trump 咧系用关税咧系去封锁中国。是摆明要将他的 GDP 由 5% 怼到落去 2%， 各方面的专家都有讲，然后令到他外汇枯竭，因为你没有出口，跟着你中国政府会没有钱，没有钱的时候你中国香港特区的储备是不是要准备，你有一个准备要将这个储备捐献给国家，不要经常只是问长和老板捐不捐献，你中国香港特区捐不捐献啊，这个呢讲到明，因为你现在 Donald Trump 要攞命嘛。 嗯。 是吧，好啦，第二既然是这样，中国香港特区的公务员，所以我说一定要做个财政预算案，因为你上一篇财政预算案陈茂波仍然拒绝公务员减薪嘛。你现在仍然维持这么高薪，几十万一个月，十几万一个月。啊，你请问现在香港的公务员是不是利字当头啊？在415讲话之后，你是不是应该自动减薪啊？啊，将这些自动减薪你摆回到库房，随时库房的外汇准备贡献国家吗？当年抗日战争，连关德兴师傅啊，是做大戏都带一班戏班走去这个美国登台啊，又预演啦，预演啊收入啊，拿来做什么？捐献给国家，即是当时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啊，是拿来做飞机啊嘛，是吧？喂，而家系咪进入咁嘅状态啊？即将喂咁样，你嗰个财政预算案仲坚持香港公务员净系动薪就唔减薪？我请问，而家我哋用夏宝龙嘅415精神啊嘅讲话去检验，你系咪利字当头咧？喂，而家香港仍然顽固坚持利字当头，唔肯同中国坚决啊，企一同一阵线就多咯，系嘛？可以讲话几乎人人有份啊！当然，小市民咧就譬如话嗰啲清洁阿婶啊、看更嗰啲咧就无辜嘅，系咪？咁另外你都亦都可以啊！嗱，陈茂波点解你整个财政预算案咧？要唔要考虑加税啊？啊，既然咧而家要攞你命啊，系咪？中国而家够唔够子弹同 Donald Trump 冚啊？系咪？喂，而家同佢撑啊嘛！喂，而家话食两年草啊嘛！系嘛？黄岐山所讲嘅，而家大陆嗰啲人嗰啲社交媒体纷纷引述，喂，好多嘢你要做噶噃。话到而家我睇唔到啦，净系得叶刘淑仪同埋谭耀宗两嚟啊，两个出嚟咧，我觉得无关痛痒，解话解得唔够深入啊，你知唔知？唔够透彻啊！对于呢个415讲话精神啊，未吃得透啊！吓，呢个起码咧，呢个讲话精神咧，喺呢个行政会议里边。一定要学习，立法会又要学习， 公務員又要學習，法官啊三級係咪都要學習咧？嗱，呢個我唔知啊，因為呢個咧非常重大嘅信息咯，係咪？唔係一般啊，係嘛？講到話啊，美國要攞我哋命，唔係我要攞我哋關税，呢個從來未試過咁嘅。香港咧，你要加入呢一場轟轟烈烈嘅民族命運嘅偉大鬥爭，呢個係你嘅光榮。OK。 嗱，仲有一點啦，咁就係因為港元同美元掛鈎啦，好多嘅海外嘅人民幣咧，亦都係通過香港咧，就呢個咁嘅自由港啊，就兑換翻美金，跟住咧就將攞啲美金咧就繼續去啊做呢啲貿易。咁呢點咧，會唔會亦都同香港嘅地位或者係佢同美國嘅關係咧係有影響啦？呢部分冇人提過啊。因为如果而家美元咁样同香港挂钩，继续去行呢种三国兑换嘅状况咧，嗱，如果美元啊，佢持续地而家系低水啦，因为咧啲人对美金系比较担心，同埋咧啲投资去咗避险啊，有啲去咗日元啊，所以日元咧近期都飙升，去到 5.4 啊，咁啊有啲就话去到5.5添，年底。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同香港啊同美元掛鈎呢個身份咧，其實亦都係要考慮在內嘅。所以唔係淨係工商界，亦都係特區嘅官員咧啊，唔好淨係話咧，淨係考慮香港，因為如果萬一咧同美元脱鈎啊，同人民幣掛鈎咧，成個香港嘅樓價唔見咗一半，啲香港嘅資產咧就會貶值。嗱，如果用翻劉淑儀嘅説法。 钱银唔系咁重要， 钱银唔重要。 谭耀宗话： 唔好以利润行先。嗱，如果系咁嘅原则之下咧，你就唔意思即系话叫特区官员，你唔使谂香港人嘅资产或者香港嘅经济利益，你要谂整体为国家嘅考虑啊。因为如果你继续同美元挂钩咧，咁等唔等于资敌咧？就等唔等于因为你每一刻嘅经济利益，其实你都要睇住美国嘅经济咧，因为你同佢嘅命运系一致噶嘛，啱唔啱？ 捆绑咯，系咪？ 系啊， 所以个民族大义之前，钱银唔重要，利润唔重要，系嘛？民族大义之前咧，而家特区政务官公仆嘅高薪，当然亦更加唔重要啦，系咪啊？所以咧，即系你除咗透彻要了解夏宝龙精神，仲要揣摩埋谭耀宗同埋阿叶刘淑仪嘅讲话，你唔好将个范围啊缩窄到一两个商家，你睇翻全篇嘅讲话，顾之言、霍英东、庄世平呢两个名掟出嚟，意有所指。但呢个只系一点，另外仲有线同埋面，系要求你记住，佢发表呢个讲话系全香港叫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不是工商界国家安全，是不是全民的话，即是你的留在香港的个个都有责任。你要想一想，对于你来讲，你应该什么，应该舍弃什么呢？记住，钱银不重要啊。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你的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凤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凤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凤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